十九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东风日产公布销售数据，108万辆销量完成不难。第九批新能源车推广目录现身，很多新车值得关注。快车道今日爱车帮帮忙给您带来冬季最实用的配置大盘点，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东风日产公布11月的产销快讯，终端销售122,036辆，同比增长 17.2%， 批发了122,145辆，同比增长 0.2%， 双双突破12万。其中全新 Kicks 劲客终端环比增长高达 87%， 至此东风日产2017年1到11月份累计终端销售达到987,126辆，同比增长 10.7%， 批发了989,322辆，同比增长 10.1%， 再创历史新高，距108万辆的年度销售目标指日可待。日前，工信部发布了新能源车推广应用推荐目录2017年的第九批，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共计28款。从本次公布的推荐车型目录来看，一汽奔腾、北汽幻速、华泰、吉利、东风风神、云度、东南等车企旗下车型均成功入选。从本次的目录情况来看，其中包括一些已经上市的车型，比如比亚迪 E5，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未上市车型的身影，比如宝马5系插电式混动版等。有关这些新能源汽车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节目开头呢，扔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这不是冬天了吗？我们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吧。这个冬天你们觉得车上什么配置最重要最实用啊？那个南方的说空调最实用的这些朋友，麻烦您稍微那什么一下，考虑一下我们北方人的啊。当然您都可以来互动，您觉得在冬天什么配置最实用，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来进行互动，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二位老师也讨论一下冬天什么配置最实用。你们谁先来呢？ 先别说最实用的，先说最不实用的 啊！冬天 最 不 实用， 冬天座椅通风最不实用， 那肯定， 这是用不着了， 这 是用不着了 啊！ 冷，打入冷宫的那种 的。就是冬天不用的东西，可以不算不实用的范畴之内， 对 吧？对， 咱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冬天用什么配置觉得最没有用？ 没有加热功能的真皮座椅，这是带定语的啊，是有条件的。没有加热功能的真皮座椅， 这一说要是什么不实用的话，还真是有点想不起来。 二位老师，如果一般遇到这个冬天没有加热功能的真皮座椅，会怎么？ 那真挺凉的。 处理这事儿呢， 只能靠人肉来捂热呀， 怎么 没有办法呀？ 你可以把羽绒服那个脱下来， 不行，滑呀。 你怎么弄它都是凉的、啊、尤其是早上刚着车那一会儿。 哎，你们试过用这种摩擦的方式让它就是拿手擦擦擦擦？ 那也只是我手热了 啊，座椅还热不了是吧？ 真皮座椅一般来讲的话，它的防滑的这个性能说实话真没有织物座椅要好。 嗯， 而且有的这个真皮座椅吧，它越到冬天它会感觉 越滑， 会或者说是越滑那种感觉。你到夏天的话，就是气温高了之后，他会感觉你摸一下真皮座椅是那种黏黏的那种感觉 啊。那谁潮了，我跟你说都 对啊，都是那样的感觉。所以就是冬天如果没有电加热的真皮座椅、啊、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比较不实用的一个配置。 所以说啊，这个买车的时候大家不要迷恋这真皮座椅。有些人嘛买了一个这个那叫织物座椅之后 还得包个真皮， 包个真皮 啊。不建议这样。 就是然后你知道冬天一上车你就感觉哇塞 feel so good 哎，其实夏天那个织物座椅跟真皮座椅你们比过吗？哪个座椅更热？ 真皮啊， 肯定 是 真皮啊。 真皮座椅它又吸冷又吸热。 对， 不是一般包的都是黑的，你们包就白的真皮座椅跟织物你们对比过吗？ 浅颜色的 都一样， 应该还是 它还是真皮的， 不助于散热。 对，它没有通风，就是为什么说现在真皮座椅往往会给大家配上那个 加热 跟通风 啊？ 就是因为在冬天或者夏天的时候，真皮的这个通透性或者说它的这个透气功能并没有咱们织物座椅强。 所以呢，嗯， 再多说一句，你别忘了那个，你比如说星脉。星脉用的那个全新的那个织物座椅，它为什么没有真皮？它上面也有真皮，但那个真的是绝对很好的皮子，什么头层皮啊、纳帕之类的。但它的那个织物座椅里边的那种材质，它的通风效果更好，透气性更好。 哦、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包裹的这个就是拖着我的地方都是皮的？然后中间那块是布的， 有的地方是那种混合的，还有什么草啊之类的。你想，有植物的地方，你说它的这个透气性能不好吗？ 哦，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牧马人，你别忘了，它的这个座椅是可以拆下来拿水冲的。那你说它如果真皮座椅的话，你再怎么冲，肯定用织物啊。这种很好的织物又可以有透气性能，它的这个快速的这个干燥性也是非常棒的。 对，所以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当中呢，也其实给大家选车的时候多了一个这个在实用的角度的考虑啊。 嗯， 就是如果您要是买真皮座椅的话，那您 就最好带一个电加热、 通风加热、对， 通风，对 啊。如果没有呢，您就可以选择一下这个织物座椅，相对来说清洗啊，包括平常咱们也会方便一点。 但有的时候吧，它这个如果你的座椅没有这种标配的什么电加热、电通风 啊， 就是比如说咱们像淘宝啊或者京东啊，不都有卖那种什么电加热、电通风坐垫的吗？我还是真不太建议大家去在外边，就是再去买这么一个配备。 是你 第一个你得接电 啊，对。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车跟车，就人跟车之间这个讲究所谓的这个包裹性啊，如果你在上面再加了一个所谓坐垫的话，它肯定会大打折扣， 就特别滑。就是那坐垫包的再紧，它也因为它毕竟 你不是直接坐在这个座椅上面了。 对，就是当初为什么座椅要非常做成这个一体式的这个样子嘛。所以说大家在选这个座椅的时候，大家以后也可以多注意点啊。那行，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冬天什么配置最实用，您准备好了吗？都可以通过微信发送过来，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跟我们互动吧啊。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聊这个话题。 翻过了山坡。 说走就走一回。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今天跟大家聊冬天，你觉得什么配置最实用？老车，你觉得什么配置最实用？ 方向盘加热， 哎， 还是在加热啊？ 刚才 那个 咱们说的是 座椅加热 ， 对，这个座椅加热呢，相对于方向盘加热更普遍，因为方向盘加热可能确实现在来看 配 在一些高端豪华车上才会有。 你有啥二段解决方案吗？就是你别省这一下子把这么 戴一个棉手套， 啊，不用戴棉手套。我跟你讲，我前段时间买那个皮手套， 嗯， 就是包裹非常好，就是特别合手型的那种，就戴起来比较紧致的这种。它其实摩擦力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质感，还有这个 feel 啊，就这个开车这个感觉啊，都很到位。我跟你讲，就上次我出去试驾的时候，小皮手套一戴，当时那试驾教练，哎呦，哎，老师您这个是，我说对不起，作为一个那个汽车从业者，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汽车有一些尊重。然后当时就肃然起敬，然后开始我摁屏幕就觉得，哎。哎，但是好在现在很多车型那个屏幕啊，它都是那种电容和电阻双都实用的， 可以。 所以说呢，我发现其实现在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弄不了这个叫方向盘加热，咱们可以考虑买一个皮手套。 对，确实方向盘加热可能在我们平时开的车里面不多，这个主要它的功能就是跟电加热座椅其实是一样的。 哎，我问王二宇老师啊，一水老师，你开过这个方向盘加热的车型没有？ 开过。起亚现在基本上在中高配上会标配这个功能。 老车开过吗？ 包括吉普也有， 好像我没开过。 途锐有吗？ 途锐在 途锐没有， 顶配上可能会有，但是低配肯定没有。 你这老整这高处不胜寒的配置呢啊，老车。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跟大家说一下，也是可能觉得有些人我这车上没有配置怎么解决，就像刚才我给大家出那些主意 啊， 戴个手套啊，或者是但是一定戴那种摩擦力啊或者防滑性能好一点的。 但棉手套是不是太厚了？ 就我说棉手套是保暖嘛，就其实像你刚才说的戴一个皮的也可以 啊， 因为车冬天车凉嘛，你要是直接 手跟、其实重点是隔个凉， 对， 因为刚上车时候 方向盘直接接触的话确实凉，那确实你要开一段时间在那个空调没热之前，热风没出来之前，你抓着确实还挺凉的。 我跟你讲，去年在开试驾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的，竖起兰花 兰花，别这样，这作啊，这属于作。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开直线的时候就开始握着，不行受不了，然后就翘起几个手指头。 对， 要不然你整个手都是凉的。 是，确实是凉，大家就不下意识的把这个手缩回来，要往兜啊，或者是吹一吹， 然后就开始想换个手，然后空调就赶紧往手上吹。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配置，你要说它有用吗？它确实有用，但是可能并不是很多车上都现在在普及 啊。 所以解决方案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手套的话戴一个。 其实现在大家还有个误区，就是。因为在方向盘加热这个配置只有在很高的车型上才有，但是很多人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选择买手套，他们不选择买把套。 对对对，你说这个是另外一个，这个、 所以就 尤其是那种毛茸茸的， 对， 我们在女司机上多常见。 因为那种毛茸茸的，说句实话，冬天上次我有个同学带了一个，我上去摸了一把，确实不凉。 对，确实是不凉了。但是这个毛茸茸这个把套啊，它不是缝在那个原来你那个方向盘柱上，那个方向盘那圈上的，所以说你在极大方向的时候容易把那个把套发生侧滑位移，就是那个把套的一些秃噜了。 就是把套转了，方向盘没转。 对对对， 那转向助力得多硬？ 不是，它是就是你在一瞬间一使劲儿的时候，它的那个本身跟那个方向盘里的那个圈儿，它有个一摩擦， 秃噜扣了。 哎，对，就秃噜了。 啊，东北话叫秃噜扣了，北京话怎么讲？一水老师， 什么北京话？ 就是打滑了，我们这秃噜扣了，螺丝秃噜扣了，能听明白吗？ 一扣， 啊，叫一扣。 如果单指螺丝的话，你叫一扣。就是你拧螺丝，不管是用一字改锥还是用十字改锥，劲儿使大了，然后把那个金属给对豁开了，这叫易扣了。 哦， 但是跟那感觉差不多啊。但一般现在的， 反正我见着周边朋友说套那么一个什么卡哇伊的毛茸茸的这么一个套、啊、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 是越来越少。 其实你坐进之后你就感觉自己好像被一个大毛绒玩具给包裹在里边了。你想你方向盘本身尺寸就不小、对吧，你再套着一个好直径恨不得要比这个方向盘要厚出一两倍的这么一个、这个毛绒的方向盘套，你实际你在握起来的时候，女生本来就手小嘛，你握起来的时候你手感也并不好、对吧， 是， 而且一出汗那毛都塌了，还掉毛呢，你这 我就怕一着急薅下来一把毛翻翻没动， 那有可能啊、有可能，所以这个其实挺不实用的。 对， 方向盘加热，但一般现在方向盘加热啊、你还没法选装，它不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就是真皮座椅加热带通风 那 样， 可以选装， 它那可以选装， 它这方向盘埋丝还挺费劲的是吗？ 它肯定就换总成了嘛，就换方向盘总成了、一般来讲的话，反正我现在见最便宜的这个车配备的啊，就是现在跟起亚的，就是 20多万， 那怎么着也得20来万了。 所以这个吧，咱们大家伙儿冬天想想办法。如果说您有钱呢，就上个方向盘加热；没有钱呢，你就不行，买个啤酒套，合手的、这个相对来说还能解决一些问题啊。 抱一个煤炉子， 呵，这太吓人了。 小手炉，对吧？ 哎，还有什么配置？你们觉得在冬天比较实用的？ 再一个那就是像电子防滑。 电 为什么就稳定、 这个应该是什么 说人话 安全稳定 这ETSP 就完了吗、 这个可能也说到说一水刚说是冬天夏天是不是都常用，确实可能冬天的时候它启动会更频繁吧、我觉得尤其 我觉得 ABS 会更频繁， 不是一般 ESP 亮了、这车主就应该慌了才对啊，这车的肯定 它是挽救你在没有察觉那一刻吗？ 不，其实他当那个如果说打滑了，他介入开始介入了、他就已经给你在防滑了。 对啊， 如果是常亮的话，这个问题就很麻烦了。 一般来讲的话，如果没有 ESP， 包括什么 DSC 这样的车身稳定控制系统的时候，就是尤其在冬天下雪啊，下雪在化雪的那一刻，比如说像我最早开那206的时候，停车入位，其实速度很慢了，停车入位能有多快，对吧？咱又不是漂移进去的。也就5公里10公里，在停车那一刹那就听那个 ABS 启动咕噜噜噜噜噜，然后就那个车就往旁边真是就是横摆了一下，然后感觉原先其实你看你停的挺正的，但是你下车之后看 斜着 是歪着的，所以有这个 ESP 的话，它相对来讲会不管是前驱车、四驱车还是后驱车，它会更加让你在尤其在冬季这个冰雪融化的那一刻更稳定一些。 所以说这个东西在就是在雨天或者是冰雪 天，雨 天 实际上现在还好了，因为说实话有的 ABS 啊代替了一部分所谓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这样的功能 哦， 就是但是你要说在真冰雪路面，如果说几个轮胎同时失去抓地力的时候，那就必须有一套非常好的这个 ESP 或者 DSC 这样的系统。 所以说呢，就是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如果真下大雪了，或者路面比较滑了，咱一定要车速放慢。 下雪的、就是正在下雪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开慢一点就可以了。就主要就是我说结冰之后， 雪停， 哎，雪停，然后太阳出来化雪结冰之后， 对， 最难最可怕的，我们在东北经历过一种，这叫什么冻雨，先下雪，落到地上化，然后再下点雨，再下一场雪，这就特别吓人了，就是把雪都冻上了，就。然后上面一层雪，下面一层冰，这特别可怕。所以说冬天了，反正提示大家伙儿啊，这个一是 ESP 是电子能帮我们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在这个雪天或者是路滑天气的时候，自己稍微注意着点啊。好，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在冬天的时候什么配置比较管用？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也看看微信平台，看看大家伙儿觉得什么样的这个配置比较管用。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继续播出哦。微信平台上有人说这个雪地胎，哈尔滨的朋友啊， 这个冬季胎也有的可能叫雪地胎，这个不太一样啊。 嗯， 但是这个确实我觉得在东北还有一些偏寒冷的地方，还有尤其经常下雪的地方还是比较有用的。 还有防滑链， 对对对，这都是很用的。那些那一般都是我们可以在跑运输的那个大卡车上能经常看到这个防滑链。对， 大卡车， 对，卡车。 我跟你讲，那是东北年，我们老家不是辽宁的嘛，辽宁这两年还好，雪没有那么大了。早年间那雪一大起来，我跟你讲，你看很多轿车，桑塔纳、普桑2000套全是链子。 其实，装防滑链好像对于正常的四季胎来讲是有额外的损伤的。 哦，这事儿我还 我听别人好像说过一嘴，就是。因为冬季胎它的这个壁啊，就是胎壁包括这个花纹肯定是更适合冬季来使用，尤其是这个冰雪环境来使用。那一般四季胎的话，它肯定它在一些处理方面的话，它可能更加针对的是所谓 那肯定 春夏秋的这个 橡胶配方， 对吧？这个配方啊什么的肯定都不一样，所以你要是就是贸然的往四季胎上去挂一些防滑链的话，有可能做到一些额外的磨损。当然可能这个几率也是比较概率比较小啊，或者说是你长年累月的， 咱们那时候看到 放的 那个防滑链子都是那种比较老式的，就是金属链。 嗯， 但是我好像看到过是那种 现在有橡胶的， 对，就像那种那个电热毯一样，那个毯子把前轮给包裹起来，完全的包起来那种的。 你说是赛车的吗？ 哎，就特别像我们看 F1 之前用那个电热毯，哎，把那个毯 属于那种保温毯， 哎，就把它给包起来了。 这么高端了， 它还是带颜色的。 这么高端 你能明显的看出来，前轮那个是有颜色，后轮那是正常的黑橡胶色。所以说，这个防滑的这个装置还真是不一样。 反正一般东北要冻到防滑链的话，就是已经雪下特别可怕了，而且一般多半得有上坡的时候， 对对对， 才会用到这个。 大车上我们还是能够见到，现在很多师傅们还是在用那个防滑链。 而且那个东西雪没了，一定要快卸，要不然你在车上你都扛不住。 其实在我们就是中国人用车习惯跟外国还是不一样，像我们中国这个幅员辽阔一些，像东北很多地方雪跟外国相比是一样的，都是非常寒冷。咱先不说有没有雪，就是个气温很低了。 嗯， 气温低了之后，这个轮胎它这一些四季胎的属性它就会下降了，这个指标就不好了。在国外，人家是强制要求你到冬季胎是必须要会换的。 嗯， 我估计远远可能就换过，就他 但是这样，就是它真的是要有一个地方再去存你的四季胎， 啊，对，这是一个条件， 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是个条件。 咱们现在家里边都没地 儿，对，咱们确实没有人家 的这轮胎，你都放哪？ 没有人家美的 东北的 大 house 啊， 东北的这个轮胎店吧，一般都 是可以存，是吧？ 对，因为东北换这个雪地胎的几率比较大， 嗯， 所以说东北越往北你就发现越有存的一个地方。 你像在北京的话，我就从来没换过这个东西。 对， 也是，北京见着了雪吗？ 这两年下雪下的也很少嘛。 对， 嗯， 主要还是说这个东西它一是为了安全，再一个主要就是为了安全，再一个可能就是说，能够在意识里面提醒你，我到冬天了，那我这个车开车时候要注意一下。 啊，咱听众朋友还有说，冬天这个暖风一定要好用，然后一定要清理干净，要不然这个有味道的暖风出来就是很讨厌的了啊。还有其他的吗？华瑞老师有补充吗？ 一般来讲的话，其实还有很多关于车辆自己本身的，比如说玻璃水，这个其实我觉得就不用大提特提了。 润滑油，润滑油 就是冬季玻璃水， 防冻液， 冬季防冻液。冬季 防冻液的话，一般就是肯定它的这个沸点也高，然后冰点也低，对吧？ 大家都知道那个防冻液它的作用，但有的人可能就疏于什么呢，它少了， 哦， 你没往里加， 对，就该加得加， 哎， 啊。行了，听完咱们这期节目，您也到店里去查一下吧，这些油液什么的时不时的多去看一看是没坏处的， 是的， 啊。好，爱车帮帮忙，今天跟您聊的就是冬天的什么配置最实用，那您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那么今天节目呢先跟您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